小米沿河的水培育了英雄千千万，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，万里江山红艳艳，红艳艳，哎嘿，沿河的水呀流不断，毛主席歌唱毛主席。